毫无搜集。作者：邪灵一把刀。播讲：小龙哥。 第294章，我哋彻底咁解决完呢个眼睛危机之后，大家就喺个石门后边面面相觑。而家大家只眼都红到好似兔仔咁，跪地历来多毒瘴嘅。我哋今次啊真系低估咗呢啲古代跪地人嘅用毒水平，差啲咧就系咁玩完噶啦。豆腐啊摇一摇嗰个空空嘅水袋，佢喺度讲：唉，弊啊，今次冇晒水添。专急咧就将面上嗰啲水啊一抹，佢啊讲：一日唔饮水，应该系渴唔死嘅，快啲揸紧时间。搞掂咗，我哋啊好早去早回啊！大家就收拾心思，将目光就向住前边啦。呢一个石门后边系一条规整嘅墓道，我第一次见到咁古怪嘅墓道啊！周围同埋地面都冇墓砖嘅，而系用天然嘅土洞土墙，亦都睇唔出有机关运作嘅痕迹。咁样一嚟，如果盗墓贼喺度挖蘑菇嘅时候，打嗰啲盗洞就好轻而易举咁打入嚟噶咯。呢一种情况，无论话从墓室结构嚟讲，还系从呢个防盗层面嚟讲，都系好唔正常嘅。呢条咁古怪嘅墓道，显然唔单止我一个人啊觉得疑惑，专吉亦都暗暗沉沉讲话从来未见过。顺住呢个冇墓砖嘅墓道，大家嘅目光向住前方一睇。灯光齐齐向住墓道的前边聚集过去，在这样近的距离之下，我们终于就看清楚那一团好像火一样发光体了。这一个不是真正的明火，而是由一个古怪的东西发出来的。仔细一看，是一个古旧残破的装备包，而装备包里面好像有些什么东西在这里着住火一样的光。豆腐好惊讶咁讲：哇，睇个样系上一批人留低㗎嘛。哇，乜嘢嘢喺度发光呢？唔通系手电筒？14年咯喎，乜嘢手电筒咁巴闭呀？专吉就显得好兴奋，佢又年轻又胆大，无惧无畏，佢搓咗搓手讲：哼，睇下咪知啦。讲完佢就当先咁冲到去前边，喺嗰个装备包嗰度就踎咗落嚟。一手就揭开个背包，这个时候我们亦都聚集到装备包的周围，这一看发现到这一个装备包上面全部都是血，破破烂烂地，里面还有黑成一嚿的物体和胀卜卜的水袋。我们大家的目光都没有在这些没用的东西上面停留，而是即刻盯住那个发光体。看见那个东西的瞬间，专吉啊惊讶咁叫咗一声，睇住豆腐讲：哈，你条靓仔，以后我真系可以叫你一声预言家啦！因为嗰个发光嘅嘢，竟然真系一截嘅手电筒。之所以讲系一截咧，因为佢本身就唔系手电筒嚟嘅，而系一支老式嘅卡宾枪，好明显有改装过嘅痕迹添。喺上方仲加咗一个小型嘅照明设施。然而而家就系喺呢个枪身上边嘅呢个小型照明设施发光，我就睇住眼前嘅呢一支老枪，一时之间都懵咗啦，忍唔住啊将支枪攞起嚟啊慢慢观察。呢件嘢好旧好老噶啦，而且咧枪身有摩擦嘅痕迹，款式亦都好老。呢个改装咗嘅小型照明设备咧，亦都系十几年前嘅货色。从里面聚集的小灯泡就能够看得出来。啊，这个不是吧。不单止我啊，所有的人都一头雾水，神情都好古怪。这个装备包好显然应该是阿爷那支队伍里面遗留下来的。包上边血迹斑斑，所以留低这个装备包的人好可能就已经遭遇到意外的了。这个周围呢又没有死尸。我就估可能是在逃跑过程当中装备包丢失了吧。唔通呢度附近有啲咩危险， 我即刻将头周围望，打量一下这个所处的墓道，除了墓墓砖这个显得古怪之外，其他嘢就一切正常，甚至乎比大多数的墓道都正常，一啲机关的痕迹都睇唔出。喺呢度能够遭遇到乜嘢嘅危险呢？当然呢、这个唔系最紧要嘅咧，最紧要嘅系呢眼灯点解到而家仲着嘅？你知道已经系整整14年噶咯噃，就系、是、喺大家都张目结舌之际，我突然之间就打开咗呢个装备包上边嘅电池开关，呢、这个嘢一打开就露出咗里边嘅5号电池。电池已经变咗形㗎喇，古道係胀卜卜，散发住一阵难闻嘅味。我旁边嘅豆腐怪叫一声讲， 哇，电池都已经变成咁，眼灯点解仲会着㗎呢？ 话音刚落，亦都唔知係由于我打开咗电池盖呀，还係咩原因，呢、这个光芒竟然突然之间就熄灭咗。呢一下子真嚟得太突然啦。我下意识咁将手里面嗰啲卡宾枪掉咗出去，啱啱就跌落咗喺嗰个烂烂迷迷布满晒血迹嘅装备包上边。就係咁一掟，嗰里面嘅烂电池就碌咗出嚟，嗰啲咕噜咁碌咗几圈，露出咗里面嘅黑色物质。顾大美女嘅神情有啲紧张，佢呢向来都係观察入微嘅，呢阵时更加觉得事情到咗一种唔寻常。佢呢就低声咁讲， 我觉得呢个地方好似有啲唔妥啊，呢个包袱啊更加唔妥，我哋仲係先离开呢度先啦。 转睡啦，岌咗下头，目光就移向咗嗰支古怪嘅枪，抬起步啊，准备向墓道深处行过去。然而就喺呢阵时，已经冇咗电嘅照明设备竟然突然之间又是着咗起嚟。哇，依然是咁昏暗的灯光，婴儿手臂咁粗的光柱，在光柱的后边是空荡荡的电池仓，形成了一个诡异的对比。那一瞬间，转吉本来还带着兴奋的面，就好像被人煎了一巴咁。 吓，佢点解突然之间又着咗起身嘅？究竟有乜嘢嘢喺度搞鬼啊？ 我而家就觉得一阵嘅寒气喺背脊后边啊，啜啜声向条颈上边升，好似有一种诡异嘅力量喺度作怪咁。等到我哋嘅动作都为之停咗落嚟，就喺呢个时候，嗰、那个照明嘅设备突然间系闪起上嚟添，好似只眼咁，又好似出咗啲咩故障。当然啦，呢一种咁诡异嘅情况之下，一切嘅故障都系唔能够算故障㗎喇。顾文敏咪驚到倒抽一口凉气，轻声咁讲， 咦，呢支枪佢。 一时之间，一向思维敏捷嘅顾美女亦都搵唔出合适嘅词。依阵时我嘅心咪跳到砰砰声，但係好在呢几个月嗰啲古怪经历都唔少，呢阵间亦都唔至于太过于慌乱。喺呢一种情况底下，过多嘅猜测只会扰乱人心嘅啫。就系喺冇乜嘢实质性嘅危险出现之前，我决定将呢一个唔可以解释嘅现象先忽略过去。于是我同大家讲：走，我哋快啲先离开呢度啊！突然之间，沉默嘅中宫就出声啦：等等，呢度唔多妥。我已经起咗身，准备带住大家离开嘅。佢嘅话就等我屈缓起上嚟，心谂你啊真系用个肺嚟讲话啦，真系系鬼都知道呢度唔多妥啦，仲使你噏？中宫睇住我哋嘅目光，另侧个头啊对啊砖碎低声咗几句，声音啊有啲模糊，我隐隐约约咁听到咗几个词，咩信号一类咁嘅嘢，跟住咧就见到啊砖碎啊眯咗眯眼，对中宫讲咁。这个代表是什么呢？中宫微微地撇一撇个嘴唇，低声地说， 是预警，还有求救。 豆腐家下被两个人神神秘秘的举动搞到懵晒，他即刻叫说， 喂喂喂，我们大家都是一队人，是吧？你两个不要搞什么全体分裂，又说就不要遮遮掩掩，行不行？什么预警啊？ 中宫看了豆腐一眼，冇答佢嘅意愿， 佢向来呢只係听尊瑞一个人嘅吩咐啫。就係喺豆腐问完呢一句话嘅瞬间，嗰个灯光突然间就停咗。若莫係十零秒咁，竟然又似闪起上嚟。通过咗几分钟嘅观察，我突然之间发现呢一个灯光嘅闪烁喺快慢节奏上边係有规律嘅。好快我就将呢种规律总结出嚟，佢係 BAAB， 亦就係一长三短同埋一长咁嘅节奏。我猛然之间觉得呢个节奏好有啲熟悉喎。呢阵时尊瑞就解答咗呢个谜啦。佢话呢家呢一个照明设备所闪烁嘅频率，啱啱就係一组国际通用密码。呢一套密码非常之简单，如果用声音嚟表示，就係、是、前后一声嘅长，中间係三声嘅短。咁呢一个好简单嘅就係通用嘅求救密码 SOS， 差唔多啦。听完豆腐说咗一声，佢又望向咗尊瑞，若有所思咁讲：我哋咁一直向前走，佢又忽然之间预警起上嚟，咁唔通係提醒我哋唔好向前走？顾文敏就皱住个眉头，佢讲：呢、这个唔系重点，重点嘅系呢一个咁嘅预警信号系边个发出嚟嘅呢？佢呢一句话等到大家都一片寂静，一时之间雾道里边只有听到我哋嘅呼吸声，冇咗电池嘅照明设备，自己打起咗预警信号，呢一种情况任边个都唔会諗到一啲好嘅嘢上边去㗎啦。豆腐就吞咗啖口水，一边呢就驚驚青青咁縮住条颈，周围咁急，然之后就匿埋喺我身后边。佢又讲：会唔会有远中指啊？远中指，佢呢句话真係有含蓄啦，直接讲话有鬼咁就得啦。尊瑞就挑咗一挑眉讲：至少目前嚟睇，呢、这个远中指系冇害我哋嘅意思。专吉就岌咗下头讲：系啊，唔系嘅话就唔会发预警信号啦。呢、这个系威胁嘅信号、哦。大家讲住话，目光就不由自主咁睇向前方，雾道就黑黑沉沉，都唔知通向边嘅。唔通佢系预警我哋唔好向前走？如果真係有远中指嘅话，呢、这个远中指又系边个呢？我四地里咁睇咗一睇，除咗我哋连隻鬼影都睇唔到。呢、这个时候顾文敏轻声咁讲：系咪要请香啊？睇嚟我哋呢班咁嘅倒斗挖蘑菇嘅土夫子相处得耐，顾美女真係学识咗一啲咩点灯啊、请香啊之类嘅嘢。我心里面就冒出咗一个念头，心諗到目前为止我哋连一具尸体都睇唔到，咁样突然间冒出一个远中指，系咪有啲讲唔过去呀？中指总该有个来头先啱㗎。